时刻照耀我专属的心，多少次送我独自离开，红红着眼睛转过身，头发渐白的背影，蓝蓝的天下面小小的我，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纵然世界不空，你曾给我的梦境，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降落。啊啊啊啊，小时候每次用尽力无法将你背起，这一次我想我一定可以，好多年有些话在嘴从没能说清，但此刻唱这首歌给你听，蓝蓝的天下面小小的我，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纵然世界不同，你曾给我的梦境，是我生命的书签，标出了每一个永恒的瞬间。可是我怕看着你悄悄改变的脸，被无声的时间戳出深深的线。唱你最爱的歌，纵然世界不同，你曾给我的梦境，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降落。纵然世界不同，你曾给我的梦境，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降落。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你听着。年少的时光一去不回，长大的日子简直太可悲，总有那么多事情谁来顶罪，门里门外我一个人背。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你说我容易吗？还不依不饶啊，还嫌不够吗？真够可以的，就这样算了。要不就别来，来了就不能回，

关心却怎么能说断就断。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别人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亲 所谓的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有时候你会不会一直觉得爸爸还很年轻，然后偶然会发现那根刺眼的白发。时光啊，还是慢一些吧，不要让他再老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每到这样的日子，总会想起放这首歌曲，来自于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满脸的皱纹了。

thank you.

想抱着回忆就好，不愤怒，不要哭。亲爱的，如果最后是末路，两个人都输。对你太在乎，没什么。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